摩尔龙， 我在南京要贷款， 我在深圳要贷款， 我在北京要贷款，

还有人在那里游荡， 人来人往。

网络畅通，什么都能输送，空气不流动，要 WiFi 移动。最近我有空，朋友却都失踪。夏天都来了，谁在过冬？快乐有千百种，烦恼大致相同，有时我们看不懂。常让人想不通，包袱太沉重，嫌自己没用，总是闹哄哄，就像一个迷宫，要做个儿童，乐在其中，快乐有千百种，你想要哪一种？节奏已经在怂恿，让每个细胞冲出牢笼，把脑通通抛到太空，冲出你的黑洞，随着心头热情弥漫空气中，幸福只有一种，穿梭那么激动，敞开心扉就能够一起启动，快乐是我儿童，心跳停不躁动，我用音乐把每个频道接通，不要怕失重，再难都放松。

一瞬间，梦想近在眼前。 今天新鲜改变，再见。 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人不爱每天。注地面别气馁，旧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麻雀也能飞上青天。 无所谓管大却不缺陷，让鼻子再高一点，空气再新鲜，再简单眼皮再尖，腰围再小一点，努力战胜一切缺点，变成焦点。 小指环，帮帮忙。

现在没勇气，不能别问目的地，让我带你去。其实爱真的很近，你的幸福在我这里。

以前看过的世界，原来只有一半，而你带我环游了另一半。我的情感加你的情感，用爱形容还显得太过简单。以前我真的生命原来只有一半，而你帮我圆满了另一半。为你许愿中的花朵开得浪漫，为你坚持当的风雨有种温暖。时候，你是我的守护神。有时候，我是你的休息站。整个生命原来只有一半，而你帮我圆满了另一半，另一半。